味。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周恩来审阅后没有做大的修改，只是在几个问题上做了一些改动。他在修改中提出，在研究吃穿用的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研究商品粮的平衡问题，而且还要侧重研究农业发展问题。国家对农业的支援不仅主要是搞化肥、农药、农业机械，而且还要搞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些修改反映了周恩来指导长期计划编制的战略眼光。对计划工作，毛泽东要求纪委很严，抓得很紧，这也给政府总理周恩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2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纪委主任李富春专门的给毛泽东送了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12月12日，毛泽东在李富春的信上写了几句批语：此建已阅，写得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我希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的、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依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又15年计划，此文内未见提及。毛泽东的意见几乎是颠覆性的，他显然的对计划工作不满意。他虽然希望李富春等人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肉的、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但是他深知在计划工作中盛行了十几年的形而上学，这不是几个月就能改变的。这使得毛泽东组建甚至是取消国家纪委、另立机构的想法是越来越强烈了。毛泽东在思考如何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期的问题上，对机构进行改革的意图被周恩来敏感地看出来了。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要另立或者是改组的绝不仅仅的是一个纪委，国务院的各部门都面临着如何革命化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务院的总理办公室成为首当其冲的另一个被取消的机构。当然了，对总理办公室，毛泽东并没有像对国家纪委那样直说要取消，但他有一次暗示周恩来：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呀？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就这么一句话，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主席是不欣赏总理办公室这个机构的。周恩来的秘书马烈有这么一段回忆：50年代啊，我们的机构叫做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的直属机构，我们都叫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有几位秘书是参事。我们的机构并不叫周总理办公室，我们也不叫周总理秘书，因为当时还有三位副总理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也在院内办公。总理说，你们要为我们四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嘛。 不过当时那三位副总理都还有自己的秘书，一般呢并不找我们。总理办公室秘书最多的时候好像达到了17个人，但时间很短，大概是在1956年或者是1957年。总理办公室人员有过两次精简，一次是在1957年底到1958年初，由10几个人精简到了7、8个人。这次精简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了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了，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刘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这次呀，把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来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许明同志任副主任，带着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一直干到了文化大革命。许明负责文教卫生，周家鼎负责国防政法科技，外事是傅寿昌和我。在西厢房的办公是我们这4个人，南院3个人，顾明、戚建南、李岩负责财经方面，孙悦负责机要。从1958年到1965年，一共就是我们这8个秘书。总理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总管家，要管外交、国防、公交、财贸等几十个部门。我们每个秘书联系几个部委，重要的情况随时地向总理汇报，以便于总理分轻重缓急处理各项事务。至于说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根本没有的事儿。总理尊重秘书，常常就一些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但从来不允许秘书擅自做主。对毛泽东发出的批评性暗示，周恩来的秘书们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愤愤不平的，但这无济于事。周恩来心中非常清楚，总理办公室必须进行第二次精简。为使大家心理上有所准备，周恩来早在1964年6月18日就召集办公室工作人员开会，商议工作安排的问题。他首先鼓励大家深入基层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提出了几条要求：参加活动，访贫问苦，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制，不急不怠，有始有终。到了年底，在筹备召开3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过程中，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也逐渐明朗。对总理办公室这一机构的拘留问题，周恩来也下定了最后决心了。12月15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周恩来将向第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周恩来首先对报告稿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介绍了毛泽东在修改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的那几段著名的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头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取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报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简单的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考虑下一步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周恩来在会上还介绍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第5部分，这部分的题目叫做机关革命化，单列这样一个题目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少有的。他借题发挥所讲的几句话，使与会人感到了他内心的矛盾。人少是好事儿，人多是坏事。主席经常跟我讲，你那个办公室搞秘书干什么呀？我现在想通了，要跟周荣新合并了。合并不是假的，原来的那些秘书有退回外交部，有退回总参的。我现在有12个人，6、7个人下乡，还剩一半，还不行。要做个彻底革命派，把那个办公室不要了。经周恩来这一宣布，总理办公室从此在国务院的建制中完全撤销了。 在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内只设了一个总理值班室，留下来的只是仅有的一两个秘书。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周恩来出席了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他第三次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同时周恩来又出席了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21日和2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他提醒人们，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现在呀，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了，并且呢，将要进入下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1965年中，我们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做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从1966年开始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政府工作也把一个可怕的难题摆在人们面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目前正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的思想教育活动，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内容。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说，在我们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时候，阶级斗争是不能忘记的。当周恩来告别1964年，跨进1965年的时候，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196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就像周恩来自己所说的，我们的经济正在进行彻底的改组，今年是这种改组的最后一年。在新的一年中，周恩来以他所积极倡导的革命精神、民主的精神、团结的精神，抓紧领导制定三五计划，并且布置三线建设。1月7日，周恩来同意罗瑞卿、余秋里、薄一波关于把攀枝花铁矿的开发放在首要的意见，并在国家纪委关于鄂西地区铁矿资源情况的简报上批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定了，错在推迟了战役部署。现在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了，不应该再有动摇。至于鄂西铁矿，应该与豫西、湘西以及武汉的工业连在一起，组成另一个战略单位，几方面进行勘察和部署，不要拿它与开发攀枝花做比较。还提议这一战略方面由王任重挂帅，纪经委抽调一人为副。坐在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一个战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月19日，周恩来在宋岳攀枝花工业基地工作进展与问题报告上批示，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历，政企合一，成立党委，由冶金部党委为主、四川省委为辅的双重领导。为加强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到2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根据三线建设的要求，国务院不久便绘出了国防工业一线、二线、三线分布图。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同意后，国防工业的分布和战略部署很快的便定了下来，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工业、科研机构、勘察设计单位、高等学校等等，分期分批的、有条理的搬迁到三线地区， 同时有一部分也搬迁到第二线地区。战备需要是无情的，也是无条件可讲的。1965年的战争形势更为严峻地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他们不得不加紧考虑战备问题。面对美国进一步炫耀武力、进行战争威胁的做法，中国领导人是越来越反感。周恩来曾对加纳外交部长科佐伯奇约说过，美国的武装力量现在遍布全世界，到处有美国的海空军基地，美国军舰在公海上航行，飞机是飞来飞去的，美国越是这样做，就是越惹翻了各国人民。为做好充分的准备，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矿，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因此在此目的下应该加强战备工作。周恩来在同一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这一文件时讲过这样几句话：要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备战要长期计划相结合，如有矛盾要服从备战。所有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每天都要有值班制度。在战备问题如此重要的情形下，国家纪委的工作再也不能适应毛泽东的要求。为此，进入1965年后，毛泽东交给了周恩来一项早已酝酿过的任务：撇开国家纪委，重新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主要任务是摆脱纪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毛泽东有先在焉，小纪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级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接到这一任务后，周恩来日夜找人谈话，物色计划参谋部的有关人员。第一个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上的人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余秋里曾经为我国抛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为大庆油田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工作作风有气魄，有开拓性，做事雷厉风行的。叫来余秋里，周恩来让他立即把工作重点搞到计划上来，要尽快起草一份有关计划工作革命的文件。余秋里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很快地拿出了文件的草稿，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立即约见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余秋里等人，对文件上进行了三次讨论，边讨论边修改。1月19日，周恩来就余秋里起草的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送请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的各同志批阅。草案提出，这些年来在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垢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繁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我们经济建设的着眼点就是要本着毛泽东思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在科技技术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战胜世界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准备条件。很明显，这次计划工作改革面临着几大难题：一是要改变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现毛泽东思想；一是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是要改变被动的战略布局，加强战略建设，迎接一切挑战。为此，草案中又说，商定由余秋里同志负责组织20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纪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草案的最后附了一份计划参谋部人员名单：余秋里，国家纪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李仁俊，建筑工程部部长；林胡佳，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朱志礼，华北区纪委书记； 刘有光，国防部五院政委，张友轩，国家科委副主任，贾步斌，中央办公厅工业组组长，安志文，国家纪委副主任，王庚金，国家纪委委员，马仪，国家纪委机械工业局局长，白杨，国家纪委国防工业局局长。小纪委这个组织显然是按照军事机构来组建的，其成员中明确主管国防工业的就有两位。为使毛泽东对工作计划放心，周恩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他一定要听取余秋里口头汇报。他提醒毛泽东，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讲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对余秋里为首的小纪委人员的组成，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是这样介绍的：要他组织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仁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然主张从纪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周恩来同意了余秋里的选人原则，实际上周恩来也并不希望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撇开国家纪委另起炉灶。小纪委成员基本定下来以后，毛泽东才于1月21日批准印发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的一份报告。李富春的报告是1月6日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主题也是关于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报告是根据1964年12月26日、27日，李富春和薄一波、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邀集各中央局的十几位负责人一起座谈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问题情况而写的。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计划工作不满的李富春，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计划工作如何革命的问题上。应该讲，李富春的这份报告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起草的，但是已经对纪委工作极不信任的毛泽东，在批发李富春报告时仍带有明显的情绪。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委以及各个同志，以及余秋里小纪委的各个同志，在计划工作的节骨眼上被毛泽东称为老纪委、国家纪委的人们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这时的纪委已经是徒有虚名。作为老纪委的领头人，李富春所受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不久，李富春由于患神经功能失调症，开始离开计划工作岗位，进行休息和疗养。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漫天的飞絮是幻想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染红也守空枕，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